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理解 Disruptor， 带你体会 CPU 高速缓存的风驰电掣。那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终于呢，我们一起来到了专栏的最后一个主题，让我一起带你来看一看 CPU 到底能有多快。在接下来的两讲里呢，我会带你一起来看一看一个开源项目 Disruptor， 看看我们怎么利用 CPU 和高速缓存的硬件特性来设计一个对于性能有极限追求的系统。那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在第37讲里面呢，为了优化4毫秒专门铺设光纤的故事。实际上呢，最在意极限性能的并不是互联网公司，而是高频交易公司。那我们今天讲解的 Disruptor 呢，就是一家专门做高频交易的公司 LMAX 开源出来的。有意思的是呢， Disruptor 的开发语言并不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容易做到性能极限的 C 或者 C++， 而是性能受限于 JVM 的 Java。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通过这一讲，你就能体会到，其实只要通晓硬件层面的原理，即使是像 Java 这样的高级语言，也能够把 CPU 的性能发挥到极限。我们先来看看 Disruptor 里面一段神奇的代码。这段代码呢， Disruptor 在 Ring Buffer Pad 这个类里面定义了 P1P2 一直到 P7 这样七个狼类型的变量。那我在看到这段代码的第一个反应是呢，诶，这个变量名取得不规范， P1 到 P7 这样的变量名没有明确的意义。不过呢，当我深入了解了 Disruptor 的设计和源代码，才发现这些变量名取得恰如其分，因为这些变量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是来帮助我们进行缓存行填充的，使得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利用上 CPU 的高速缓存。那么缓存行填充这个黑科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我们在35讲里面讲的这个表格，如果说访问内置在 CPU 里面的 L1 或者 L2 cache 的话，它的访问延时呢会是内存的15分之一乃至 1%，而内存的访问速度呢，就是远远慢于 CPU 的。想要追求极限性能呢，就需要我们尽可能的多从 CPU cache 里面拿数据，而不是从内存里面拿数据。 CPU cache 呢，装载内存里面的数据也不是一个字段一个字段加载，而是加载一整个缓存行。举个例子呢，如果我们定义了一个长度为64的 long 类型的数组，那么数据从内存加载到 CPU cache 里面呢，不是一个一个数组元素来加载的，而是一次性加载固定长度的一个缓存行。那我们现在64位英特尔 CPU 的计算机呢，缓存行通常是64个字节，一个狼类型的数据呢需要8个字节，所以呢我们一下子会加载8个狼类型的数据，也就是说一次加载数组里面连续的8个数值。这样的加载方式呢，使得我们便利数组元素的时候会很快，因为后面连续7次的数据访问呢都会命中缓存，而不需要重新从内存里面去读取数据。这个性能层面的好处呢，我在37讲的第一个例子里就已经为你演示过了，如果你印象不深的话呢，你可以现在返回去看一看。但是呢，在我们不用数组而是用单独的变量的时候，这里就会出现问题了。在 Disruptor 的 Ring Buffer 的代码里面定义了一个单独的狼类型的变量，这个变量叫做 Initial Cursor Value， 用来存放 Ring Buffer 起始的元素位置。 CPU 呢，在加载数据的时候，自然也会把数据从内存加载到高速缓存里面来。不过呢，这个时候高速缓存里面除了这个数据，还会加载这个数据前后定义的其他变量。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哈， Disruptor 是一个多线程的服务器框架，这个数据前后的变量呢，很有可能会被多个不同的线程去更新数据、读取数据，这些写入以及读取的请求呢，会来自于不同的 CPU call。 于是呢，为了保证数据的同步更新，我们不得不把 CPU cache 里面的数据重新写回到内存里面去，或者呢，再重新从内存里面去加载数据。而我们刚刚说过，这些 CPU cache 的写回和加载都不是以一个变量作为单位的，这些动作都是以整个 cache line 为单位的，所以呢，当 initial cursor value 前后的那些变量被写回到内存的时候，这个字段自己也写回到了内存，这个常量的缓存呢也就失效了。当我们要再次读取这个值的时候呢，要重新再从内存里面读取，这就意味着呢，读取的速度大大就变慢了。面临这样一个情况呢， Disruptor 里面发明了一个神奇的代码技巧，这个技巧呢就是缓存行填充。 Disruptor 呢，在 initial cursor value 的前后分别定义了七个狼类型的变量，前面的七个呢来自继承的 Ring Buffer Pad 类，后面的七个呢是直接定义在 Ring Buffer 类里面的。这14个变量呢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我们既不会去读它也不会去写它，而 Initial Cursor Value 呢又是一个常量，也不会进行修改，所以呢一旦它被加载到 CPU cache 之后，只要被频繁的读取访问，就不会再被换出 cache 了。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个值的读取速度会一直是 CPU cache 的访问速度，而不是内存的访问速度。其实呢，这个利用 CPU cache 的性能的思路呢，贯穿了整个 Disruptor。 Disruptor 整个框架呢，其实就是一个高速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这个模型呢通常用一个队列来实现， 生产者呢不停地往队列里面生产新的需要处理的任务，而消费者呢不停地从队列里面处理掉这些任务。如果你熟悉算法和数据结构，那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要实现一个队列，最合适的数据结构应该是一个链表，我们只要维护好链表的头和尾，就能很容易地实现一个队列。生产者只要不断地往链表的尾部不断插入新的节点，而消费者只需要不断地从头部取出最老的节点进行处理就好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实现生产者消费者模型。那实际上呢， Java 自己的基础库里面就有 Linked Blocking Query 这样的队列库，可以直接用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上。不过呢， Disruptor 里面并没有用 Linked Blocking Query， 而是用了一个 Ring Buffer 这样的数据结构。这个 Ring Buffer 的底层实现呢是一个固定长度的数组，比起链表形式的实现呢，数组的数据在内存里面会存在着空间的局部性，就像我们上面看到的，数组的连续多个元素会一并加载到 CPU Cache 里面来，所以访问遍地的速度会更快，而链表里面各个节点的数据多半不会出现在相邻的内存空间，自然也就享受不到整个 Cache Line 加载后数据连续从高速缓存里面被访问到这样的一个优势。除此之外呢，数据的便利访问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 CPU 层面的分支预测会很准确，这可以使得我们更有效的去利用 CPU 里面的多级流水线，我们的程序呢就会跑得更快。这部分的原理如果你已经不太记得呢，可以回头去复习一下第25讲关于分支预测的内容。好了，不知道讲完这些你有没有体会到 Disruptor 这个框架的神奇之处呢？ CPU 从内存加载数据到 CPU Cache 里面的时候，不是一个变量一个变量加载，而是加载固定长度的 Cache Line。如果是加载数组里面的数据呢，那么 CPU 就会加载到数组里面连续的多个数据，所以数组的便利很容易享受到 CPU Cache 那风驰电掣的速度带来的红利。对于类里面定义的单独变量呢，就不容易享受到 CPU Cache 红利了，因为这些字段呢虽然在内存层面会分配到一起，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呢往往没有什么关联，于是呢我们就会出现多个 CPU call 访问的情况下，数据会频繁地在 CPU Cache 和内存里面来来回回的情况。而 Disruptor 呢很虚假的在需要频繁高速访问的常量 Initial Cache Value 的前后各定了七个没有任何作用和读写请求的狼类型的变量，这样呢无论在内存的什么位置上，这个 Initial Cache Value 所在的 Cache Line 呢都不会有任何的写更新的请求，我们就可以始终在 Cache Line 里面读到它的值，而不需要从内存里面去读取数据，也就大大加速了 Disruptor 的性能。这样的思路呢其实渗透在 Disruptor 这个开源框架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Disruptor 并没有选择使用链表来实现一个队列，而使用了 Ring Buffer。Ring Buffer 底层的数据结构呢则是一个固定长度的数组，这个数组呢不仅让我们更容易的用好 CPU Cache， 对 CPU 执行过程中的分支预测呢也非常有利，更准确的分支预测呢也可以使得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CPU 的流水线，让代码跑得更快。那今天讲解的是 Disruptor， 推荐的阅读内容自然是 Disruptor 的官方文档。作为一个开源项目呢， Disruptor 在自己的 GitHub 上有很详细的设计文档，推荐你好好阅读一下。这里面呢不仅包含了怎么用好 Disruptor，也包含了整个 Disruptor 框架的设计思路，是一份很好的阅读学习材料。另外呢， Disruptor 的官方文档里面还有很多文章演讲详细介绍了这个框架，很值得深入去看一看。 Disruptor 的源代码其实并不复杂，也很适合用来学习怎么去阅读开源框架的代码。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今天呢我们讲解了缓存行填充，你可以试试修改 Disruptor 的代码，看看如果我们去掉缓存行填充和有缓存行填充的情况下的性能差异。你也可以尝试直接修改 Disruptor 的源码和性能测试代码，直接看看这样的运行结果是怎么样的。欢迎你把你的测试结果呢写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讨论分享。如果有收获呢，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